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他们之后又去了医院，在庄一伟的病房将这个案子的所有细节以及白长明被逮捕时的反应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庄一伟。当时傅志总觉得庄一伟的手动了一下，不过没有什么理论依据，至少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病床上的人依然没有什么起色。吃完晚饭，两人又去了一趟看守所，他们去见处长。对方显然是已经得到消息了，看见他们的时候只是不住地点头。 我没有看错人，很好，很好。 处长笑得很欣慰，他甚至不在乎关于自己到底会被量刑到一个什么程度，只觉得轻松了很多。那天晚上，傅志和新建在看守所陪着处长聊到了大半夜。看守所因为知道两个人的身份，所以通融了一下规定。听着处长感慨当年的种种过去，还有最初傅志和新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一些表现错漏，三个人不禁都笑了。说到白长明曾经试图用处长威胁复制他们那段，处长愣了一下，随即有些气愤地皱起了眉。 还好你小子识相，没有答应。 他这话是对着复制说的，还是一贯的语气。新界突然就笑开了，哪怕是在看守所这样的地方，竟然也觉得前所未有的自然。临分别的时候，处长抽着新界递给他的烟说， 别担心我这边的问题，既然做了，就得为这些事负责。我对不起那些被害人和他的家属，受什么样的刑罚都是应该的。问心有愧的日子不好过，现在在这个看守所里，才是我真正睡觉，睡得踏实的时候。 他笑着跟新建和傅志挥了挥手，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干，不准丢我的脸。在这之前，我每次看见简辉的时候都觉得很汗颜，但是我总能跟人说，我调教出两个很好的检察官。你们要继续努力，听到没有？别因为这次的事儿就开始给我嘚瑟开了，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处长后面的声音是哽住的，傅志眼底一个劲的泛酸，忍了半天才长出了口气，点点头。 啊，我们知道。 处长一直到被带出会见室，还是在笑着，浑身都笼罩着一股放松的满足。在他已经快要踏出门口的时候，新建在后面突然扬声说了一句：“ 处长，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最尊敬的人。” 这句话没能让处长回头，他只是僵直着背影摇了摇头，然后就走了。新建和傅志站着目送他离开之后，依然停留了很久，不为什么原因，只是觉得有必要这么做。司法考试查分的时间跟常威的开庭是同一天，所以新建在听完了曹峰的庭上陈词之后，就拉着傅志走了。他非要傅志查分。 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回家查？ 傅志一路被拖着的时候还很不满意，他很想把庭审听完。新建倒是无所谓的态度， 曹峰要是都这样了，还不能把常威完结得漂漂亮亮的，那就是废物。 一边说，他一边打着方向盘倒车出停车场。 这才哪儿跟哪儿啊！ 傅志忍无可忍地翻了个白眼。 幸亏曹峰不在这儿。 新建永远是以打击曹峰为乐的，算是种恶趣味，而且永远是变本加厉。正说着，李磊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说你们两个又去哪儿约会去了？我上次跟你俩提的访问的事，你们考虑好了没？ 电话里那边的声音还是一贯的吊儿郎当，傅志扬了扬眉，看向旁边的新建。 李磊问访问的事， 新建连半秒犹豫都没有， 不去。 倒是干脆。 倒是干脆。没办法，复制只能原话重复了一遍。立刻李磊在那边就炸开了。 我靠，不是吧。你们就这么过河拆桥的。当初用得着的时候差点没催死我了。现在我老爹亲自开口要求你们，竟然敢拒了我。 连新建都听到了李磊的叫嚣，没什么压力的拿过复制的手机放在耳边。 此一时彼一时，何况采访的内容也不一样，我对这种专访没兴趣。 谁他妈的管你有没有兴趣，我告诉你，这几个采访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不然大家连兄弟都做不成。你别以为我还像以前一样天天惯着你。 那边李磊还在絮絮叨叨的嚷嚷，这边新建直接把电话扣了，然后扔还给复制。 关机吧。 你不怕李磊跑到你家追杀你？ 新建咧嘴一笑， 咱们两个对他一个，还怕打不过他？ 旁边的复制杨梅， 嘿，你不要老逼着我做助纣为虐的事啊，会有报应的。 你说错了，这叫同仇敌忾。 新建的心情很好，顺手打开了音响，路上又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有些滴落在车窗上，蒙了视线。复制想起白长明和季兰的停机，不禁感慨了一句： 哎，总算是把白长明送上法庭了。 上次他看了一眼，好像是下个星期。王姐这几天都忙死了，上次约时间吃饭都挤不出空档。 交给王姐和赵哥没问题的。 新杰笑了一下，双手跟着音乐很小幅度地打着拍子。 这次白长民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难逃制裁。 处长的案子也已经结了，被判了一年半。他们两个有空的时候就会去看看他。老人家精神不错，他们特地交代过，在里面倒是反正不会受什么委屈。有一次他们去看人的时候还遇到了处长的妻子，看起来也还可以。对于处长做的事，他看得很开，态度也很理解。 既然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我不会多问什么。 处长的妻子当时态度很平静地跟复制这么说。任何时候有家人的支持总归是一件好事。复制和新建看着处长和家人见面的样子，都觉得也算是这件事最后的一些安慰。雨还是慢慢地变大了，比刚才密集了很多。新建打开了雨刷，眼前的雨刷一下一下地晃过。复制靠在旁边，看着前方被雨痕扭化的道路，听着耳边的音乐又开始犯困了。没等新建察觉，他直接睡了过去。他没有新建那么担心成绩，毕竟考试是他自己去考的，到底是什么样他多少心里有点数。检察长在后来他离开高检的时候找他谈过一次话，了解到他今年的思考把握还算大，当即就问他愿不愿意调到高检。 但是我就算过了思考，也还不能立即做检察官。 复制永远是比较理智的那派人，很清楚眼前的局势和自己所处的立场。检察长当时笑了一下， 高检也是需要助检的， 让我考虑考虑吧。 好，等你成绩下来的时候给我答复。 那次的谈话复制并没有告诉新建，他之所以在是否去高检工作这件事上犹豫，主要也是考虑到他跟新建两个人这种特调所会引起的注意。既然已经决定做一个检察官，他也有自己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一直在分院这边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可以一直参与到庭审的过程当中，对他来说要好过成天埋首在办公室做案件审查。新建开了一会儿车才发觉他又睡着了，叫了两声叫不醒他，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把车里的空调给关了。前面是红灯，他停下了车，视线往旁边飘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一条挺熟悉的街道，就是之前他跟复制很喜欢散步的那条。有家影院永远上映着稍微过时了一个星期的电影，对面是一家面馆。他下意识地把车开过去兜了一圈，中间没有停车，只是很小地绕了一个圈子。回想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会有一天跟复制变成这样的关系，这中间会发生这么多的事。等到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尘埃落定之后，心间有一种很唏嘘的感慨。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都很微妙，你永远不知道所谓的岔路口如果选择了另外一条会是如何。 依照他的逻辑，只要是做了，他就不后悔。视线转向旁边静静睡着的傅志，新建眼底漾开了一抹温柔，然后缓慢地扩散成一抹笑意。他稍微提高了一点速度，把车直接开到了楼下，没有急着叫醒傅志，而是在等到车入库之后，把对方的车座放下，然后凑过去掰正对方的脸，一点点地前吻着，一直到感觉傅志睁开了眼睛。傅志大概是刚醒的缘故，还有点茫然，感觉眼前放大的这张脸是新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话，就被对方的唇憋了回去，然后就是感觉一路绵延而下，自己腰间的腰带直接被解了。 我靠，你不是疯了吧，在车里 挣扎了一下想起来，结果被新建一把按了回去。 这车隔音效果一般，你可得克制点。 克制你大爷， 傅志咒骂了一句。 你不是赶着回家查分吗？ 看你还睡得着，就知道肯定没问题，一会儿查也无所谓。 新建一边说一边伸手探进了傅志的内裤里面，对方轻哼了一声，这个姿势让他不是很舒服。等到新建把他的衣服脱得差不多了，已经快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新建的直觉反应是不搭理，他尽力分散着傅志的注意力，想要让他无视旁边那个有些吵嚷的声音，但是傅志挣扎着还是把手机拿了过来。与此同时，新建的慢慢的插了进来，逼得他毫无意识地按下了通话键。耳边的女声温和有礼，带着点祝福的语气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下一刻，他挂掉手机的同时攥紧了新建的胳膊。 你他妈停一下行不行？ 不是他非要爆粗口，只是新建实在太挑战他的忍耐底线，一直在他身上作威作福的人终于有点不甘愿地停了一下，眼底压抑的欲火毫不掩饰。 有事快说。 庄一伟醒了。 傅志说完就觉得新建动了一下，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两个人的声音都带着那么点情动时候的颤动。新建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好消息， 然后俯下头稳住傅志，平稳而坚定地动了起来。在听到耳边很轻的呻吟之后，他用额头抵住了傅志的额头，眼底尽是笑意。 一会儿我们去医院看。 在加快频率之后又补了一句， 等我们幸福完了之后。 始终这个世界还是有奇迹的吧。庄一伟能够醒来，至少说明了最终的结局依然是充满了希望的。以后的生活其实还是很漫长。对于傅志和新建来说，身边一直站着彼此，就是他们面对以后一切的力量。一个人分享了你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然后在以后的日子中都将与你不离不弃。新建觉得这就是幸福了，不需要太多溢美的辞藻，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只要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坚定的能够握住对方的手已经足够。他们认认真真的生活，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尊严，共度着事业和生活中的困难，有争吵也有妥协和退让，就这么一辈子。 录制花絮番外等精彩内容，关注公众号抢先看。除了会宠你，我一无是处。